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，幺零七三，在你身边。北京城市广播，气象服务。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六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，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三度，最大相对湿度呢80%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，笑声不断；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； 暖意融融，年味儿浓浓；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，贺新年。 广播剧《相声有戏之假行家》下集。 睡梦常来睡梦常，孟良张飞比刀枪。岑彭马武战吕布，多亏罗成内斩枪。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。大破天门陈金定，穆桂英挂帅下南唐。孙大圣又把炊饼卖，大闹天宫是武大郎。那位说了，你这定场诗说的是哪儿也不挨哪儿啊。没错，咱们今天相声有戏跟您讲的呀，就是一个哪儿也不挨哪儿才闹笑话的故事。上回书咱们说到，满不懂和假行家合伙开了蒙人堂大药铺。这开张的第一位顾客呀，要买银珠。满大爷、贾大爷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俩人都在想，这银珠是什么呀？ 掌柜的，给我来俩子的银珠。 啊，银珠？ 对啊，银珠啊。您这么大药铺，不会连银珠都没有吧？ 哪儿能啊，这瞅您说的。 有啊，我这就给您找去。那贾掌柜，您跟我一块儿过来找找啊。 来了啊。这贾大爷，您的事儿来了。这银珠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这 贾大爷，您真是银珠您都不知道啊。您别着急啊，我去翻翻啊， 赶紧的呀。 满大爷，还真别说，咱这库里啊还真没有银珠。咱们这是接收之前那家的货体子，货不全呢，得进货呀。哎，这是您给我来2两银子，我让吴能飞进货的。 这刚开张就进货呀。 得 吴能飞，哎，过来， 给你2两银子啊，到对过那水楼打一对银珠子来啊，越快越好。 银珠不就是朱砂吗？到首饰楼干嘛呀？ 嘟囔什么呢？我是掌柜，你是掌柜的啊！快去！ 我是掌柜的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这银珠啊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，现做也做出来了。 哎呦，您怎么知道我们这是现做的呀？ 别，我们东西跟您开玩笑呢。这银珠我们当然有了啊，不过我们这儿柜上没有了，这不是现给您去库房拿了吗？是吧？ 哎，掌柜的，银珠来了，一个5钱的，一个4钱的，加上加急费，正好2两银子。 嘿，这比我还会花钱，还会加急，你怎么不给人小费了你啊？ 啊，这不是掌柜着急要吗？ 要了。来了就好啊！这位爷，您等等啊，我给您包上啊。